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八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我们今天要来录第八季的第十集。那其实第十集和第九集录的时间，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接近了。那就是希望你们可以体谅，因为我个人行程上的一点安排，所以我们就早早的来录这一集。这一集呢，大概是九天以后才会上映，上架。 所以我们不会讲任何的时事，因为完全都会有那个 all day 的状况。 对对对，时事可能已经脱节了，或许五天后有什么重大的，什么行政院公布了什么，从今而后再也不要用火力电厂。我们抱歉，我们现在 follow 不到，我们只能乱猜一通。 对 对，大概就希望听众朋友们见谅。没有时事。对，然后在节目开始分享近况之前呢，我们再利用节目的这个时段呢，推广一下我们的八宝平台，这个网络广播平台呢，新增了一个语音留言的功能，语音留言的功能。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去试试看 Google 八宝，然后进到我们的快速街头的页面，然后试着操作看看，或许就可以留言给我们哦。 真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年终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播放那个他们的留言？ 对啊，可以，我们的技术是可以做得到的。 对啊，我们就是在录的时候就播放他的留言啊。不错 哦。期盼。那接着就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到近况这个主题。那由于呢那个两次录制的时间只隔了几天，所以我就来分享一下。我收到 Switch 游戏机了， 就在短短几天内你收到了。 相当的，对对对，短短的几天内就收到了。然后我买了这一套 Switch 游戏机呢，里面有一款游戏是马里奥赛车，然后我就把它装起来，和我女朋友 B 三呢唱完了马里奥赛车。然后我们其实我个人是对马里奥赛车非常的有经验，非常的快就能够上手。然后我女朋友呢，因为她年纪跟我稍微有一个 gap。他是没有玩过太多马里奥赛车，但他有玩那个跑跑卡丁车。基本上，跑跑你们玩过吗？你们玩过吗？ 有，我还蛮强的。 那个时候我有说吗？就是我要组队，就是跟那个 CS 一样，就是如果加了我的话，就会多一个战力。就是女生就当做另 加一个你就多一个战力， 就是男生比如说5-5嘛， 就要输了， 或者3-3，然后如果加一个我的话，就可以就是4-3，4-3这样子，是不是很不公平？但是他们就觉得有我和没我没有我都很没差，但是问题是我常常就是会抢分的那个， 扮演关键杀手。 对， 对，好。就也就是说，我和我女朋友呢各自有玩过类似的游戏，然后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我非常讶异啊，真的非常讶异，要如何甩尾还是 B 三教我的哎、欸，这个游戏我已经太久没玩，上次玩10年前吧。这个新的 Switch 的操作基本上跟10年前大同小异，但是我回忆不起来， 是连按两下 L 或两下 R 吗？ 不是，就是连按刹车甩尾，然后再摆尾可以喷射之类的，类似这种概念。反正经过 B3 的指导之后呢，我就快速的 上手了。快速上手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进行那个 PK 赛。PK 赛呢，一开始呢，我就连赢了四五场。连赢四五场之后呢，我们就重新选角色。重新选角色之后呢，我们还互换了摇杆，我就追不到 B 3的车尾灯了。 为什么这样？ 完全追不上，而且那个差距非常的大，非常的大，大概差了离终点线大概要差到10秒以上。然后我本来都是边玩边嘲笑他，玩到后来有点闷你知道吗？看不到对手的车尾灯，整个人会不想讲话。然后 为什么这样？ 我不知道，我们就开始讨论。对，我们就讨论说，我觉得太夸张了，游戏设计有问题，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本来我上一轮每一场都赢，这一场我每一场都输，然后我们就说可能是摇杆的问题。互换摇杆，依旧追不上啊！就看到那个 B 3呼啸而过，看不到车尾灯。然后我玩游戏很喜欢互相呛来呛去，我完全呛不下去了，连一点边都没办法沾得到，还有什么好呛的？后来发现是车子的角色会影响成绩耶，完完全全会影响成绩，所以我们后来就做了一个小实验，选同一个角色、同一个车款、同一个尾翼、同一组轮胎，然后再跑一次，然后那个我还是输了，但是至少我有赢一场，而且那个每一场的差距大概都是离终点线两秒左右，两到三秒，稍微有平衡回来。整个晚上玩了四个小时，好嗨哦！希姐，真的真的不用考虑了，不用考虑了，买了，太好玩了。 那换我分享近况吗？ 好啊好啊。 那我的近况就是这样子，从上礼拜好像是三还是四吧，我的 FB 开始就有很多朋友一直在炫耀他们收到了那个任天堂的 Switch。 然后呢像今天是几号，我看今天是12月3号，所以应该是从上礼拜四11月30号有人就开始在分享了，说我收到了 Switch。 然后呢接着隔两天之后，我大学同学也收到了，再隔然后大学同学收到，我就打电话去赖一下维刚，维刚你收到没？维刚我现在已经在玩了，我没有时间理你。就这样， 我太残酷了。 我昨天凌晨的时候非常愤怒，为什么我身边的朋友每一个都在玩 Switch， 没有一个人可以理我呢？所以呢，我就在今天早上我定了， 哇，定了， 而且我定的是。 请说， 就是你那个游戏马里奥赛车，因为我知道你要跟我玩，所以我会 可以对战， 我定了，就是这样。 好，我其实有一个很深的疑惑，这个东西去年就已经红过一次啦，去年年底到年初就已经红过一轮了，为什么只是变成台湾代理的这个版本上市，它还可以再红一轮？也两个 peak 年初卖一次 iPhone 10，年尾再卖一次 iPhone 10，类似这种概念， 不知道 对这个现象是有一点匪夷所思啊。好，总而言之就是我的一个近况。然后我本来又想要讲另外一个近况，我觉得讲这么嗨，另外一个难过的近况我不想讲了，那个太难过了，都是跟仇人互动的一些。 我想听，可是我想听。我求你讲， 就是我最近真的碰到很多让人受不了、讨厌的人，职场上，主要都是在职场上，而且都是有那个上跟下的关系，下跟上的关系，相处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痛苦。但是我试着转念，我试着理性沟通，我试着在每一次沟通的时候都说一句话，就是如果我是你，我站在你的角度想，我会认为是这样，但是如果你站在我的角度想，那你会不会认为是那样？我们互相为彼此着想一下，你觉得是不是事情就会变得更好？我跟很多那些我讨人厌的 这个工作上面必须要接触的人讲这样的话，哎，我发现气氛瞬间变好。 嗯， 大家都可以互相的沉淀一下，然后好好思考怎么样去进行下一步。我发现讲开了就释怀了，大概是这个一个方向。但是你说我心里面到底还讨不讨厌他们，我还是很讨厌他们啊，只是那个工作的气氛就缓和了。我想分享就是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伟刚，我完全认同。 没有， 因为我最近这个礼拜我沮丧到去书店找了书，想看看说可以有什么什么书是帮助我，就是在职场上什么沟通啊、管理下属啊、策略啊什么之类的那种，我就去书店站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啊，站不久，就去找书，然后我就先去翻一翻，然后就先看封面，然后封面觉得那个标语很有趣，或副标很有趣，或是副标的副标什么，最近那个书很流行，副标的副标在封面上出现， 什么。 反正就是很多字这样，然后我就先看，然后觉得说有帮助哦，他就很多情境分析，然后再告诉你说遇到这样子你第一步要怎么做，第二步要怎么做，然后学习沟通，然后态度怎么样要怎么样之类的。我就找类似这种书，然后买了两三本回家。昨天才买的。 我觉得这类的书其实可能没办法解决问题，但是可以让心情好过一点，大概 对，你就是会发现说其实人家也有遇到你像你这样的问题，那人家是可能书上都会写的比较简单简略，可能实际上会很复杂，但是他会告诉你一个方向，就是你遇到这样子你要软还是硬，就是要如何态度适中，然后不要过度激烈反应之类的。因为我觉得是就是连续不断的一些小事情都会让我觉得有点像夹心饼干，虽然我说现在不是到很明确的有一个管理职，但是主管就答应我说明年我们的 team 会多一个人，那多一个人进来就是我带嘛。那我现在下面已经有两个小朋友了，然后那两个小朋友是那个就是半工半读，然后所以就是不是正职的嘛，然后我就发现我跟他们就是虽然说有时代的差异，但是我就觉得哇塞，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就是他们做事情的态度还有方法让我觉得说这真的是可以这样子的吗？就是为什么我在那时候也不会像他们这样子做，还是那时候的我对于那时候的主管也可能是像我现在对他们这样，就是很 这个我没有答案，但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老了， 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塞，就对，就是觉得说怎么会他们会是这样想的，还是说我讲的话是有让他们有误会的地方吗？还是我讲的话对他们来讲是就是可以不用被遵守的吗？就是会有那种很奇怪的想法出现，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他们的问题，就会让我质疑我自己，所以我就去找了， 可能就是双方都要 可是你也不可能就是很严厉的去跟他们讲事情，因为没必要所以我觉得没必要因为我上面还有人嘛，所以我不可能是一个很凶狠的态度或是很严厉严肃的态度去跟他们讲事情。可是 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变得有点倚老卖老的感觉， 对，然后就有点夹心饼干，他们又会觉得说做决定的又不是你，就最后做决定能做主的又不是你之类的。可是他们殊不知， 这倒是 殊不知有时候我也是可以做主的，就对于他们的一些事情。对啊，因为我只是不想要把那个就是把一个架子端出来这样子。算了，反正我先看完我工具书， 职场上还有无限多的事情要学。 对啊，真的，但是好，整体而言是有趣的。 聊这个气氛就会变得沉重，我觉得聊这个气氛会变得有点沉重。 那他讲另外一个， 还是 Switch 比较好。好好好， 我又没有 Switch， 真是。 好， 没关系啊，你可以来找我们一起玩。 真的哦，那李希姐你有买两个摇杆吗？ 啊？什么东西？ 我说那你有买两个 摇杆 遥控器吗？ 摇杆它不是，它一台不是本来就附两个摇杆吗？ 欸，其实这个事情我还在研究哦。它一台机器附两个摇杆，但那两个摇杆是一只左手一只右手。 对啊，但是在玩马里奥赛车的时候是应该是可以分开来用的吧。 至少昨天我是在玩马里奥赛车的时候还是一只左手一只右手。 对啊，那就是可以啊。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它两个还是要一起拿出来用。还是要一起拿出来用来当做一个人，然后 B3 呢，哦，拿另外一组摇杆。但是我 觉得你有买另外一组摇杆了？ 有，我买另外一组，但是我觉得希姐讲的可能也没有错，只是我还没有把它设定出来。 哦， 因为说真的赛车的那个需要的摇杆键没有那么多，就一个加速，一个倒车，一个甩尾，然后方向键就这样而已，所以的确有可能可以经过设定之后变成，对，就是希姐说的那样， 应该是可以啦。因为我买的那个它有附在副厂的驾驶方向盘，它是把，而且是两个，它就是可以把它插，把你说的那个左右摇杆分别插在左右两个不同的方向盘上面使用。它是这样子说， 那种玩法是把摇杆当成体感来感应你是向左还是向右。 对对对对对 啊，这个我也有想过。好，又好像又那个了， 又离 变成电动玩具的那个节目， 突然变开心了，有没有？ 好开心哦。对啊， 可恶， 不用聊职场。 那我要再讲一个， 聊这个就是这么开心。 我再讲一个开心的事情，就是继我上次被批评有一件衣服像睡衣之后，我不是说我后来有穿一件380的，然后颇受好评吗？可是那一天说我穿像睡衣的那个人都没有讲话嘛，对不对？但是他在我隔几天之后，我明明那一件外套，我这个冬天不是这个冬天，就天气冷的时候，我就一直穿那件外套，然后就是已经出现在办公室不下十次的外套，他突然跟我说，我觉得你今天穿的这件外套很好看。我现在想说，他是不是想弥补上一次？ 应该是啊，就像我上次说的嘛， 已经出现了十次了。对， 他就是想要找一个机会来放低姿态的跟你说一声，上次不是有心的，是无意的，希望你原谅我。但是他又说不出口，所以他只好借由这种方式来告诉。 可是他就找错了，因为他那件外套，我那件外套已经穿了很多次，他才现在才说。这样也不行，你知道吗？ 他总是慢半拍。 就是， 你知道成见一旦产生啊，就永远消弭不掉了。 真的没有了，我对他没有成见，但他真的是一个好同事，真的。 只是针对 他能力超强，但是就 继承了稍微。 他衣服品味是最好的哦，就是在男生里面，男同事之中，他是会。就是会 算不错， 穿得好好的这样子，对啊，所以他的意见就果然就可以影响到我这样。真的， 人总是会有失误的时候， 真的。 所以我们三个人今后都报告完了， 报告完了， 是 哇，超有效率的。我最近观察我们的节目啊的走向啊，就是近况超长。进而压缩到我们这一季的主题， 所以我们现在近况要赶快维持在20分钟结束，20分钟，现在还有3秒， 对对对对， 有20分钟， 我觉得还有3秒。OK， 好，那我们等会回来继续聊我们的今天正式要聊的主题。好，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希杰。 我是维刚。 我是兰豆丝。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跟地瓜、马铃薯这类产品，这类食物，那我们就由希杰先开始好了。 那我就分享两个好了。我忘记我第一个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分享过，我好像有一阵子啊，大概是前年还是去年的时候，我有一阵子很想要说公司就不干了，我想要回乡下种马铃薯。我有没有分享过这件事啊？ 有。 然后后来好像有人推荐我说不要种马铃薯，种地瓜，因为他说马铃薯比较难种。嗯。然后我就真的很认真，我还去参加那个世贸办的那种农作物的那种展览，你知道吗？ 哇，好认真哦。 超认真的。嗯。后来当我去了那一回之后，我回来之后，我的感想是说，当农夫也不简单呐。 啊，所以我想一定是的。 后来我好像就不知不觉打消了这个念头，就这样。嗯。但是那个时候，我有一段时间真的很认真的在研究农作物，特别是马铃薯和地瓜这个范围。嗯。对。 地瓜的部分。你有研究到品种啊、种植的方式啊、产季啊这些资讯吗？ 我记得我是马铃薯，我记得有研究了，但是地瓜就没有影响。嗯，对，毕竟两年对我来说就已经很久以前的事了， 很久以前的事情。 对，那我就第二个，我就分享说，我上礼拜不是去香港吗？ 对，没错， 我吃了他们当地的麦当劳，也吃了当地一家叫做快乐风的，也是像麦当劳这样的素食餐厅，他们的薯条都吃了。那我想要分享一下，首先我先给台湾的麦当劳的薯条一个大拇指，我觉得这是他们是最好吃的，不管有没有加盐， 台湾麦当劳是最好吃的 的薯条，薯的、 哦、薯 条 okay, okay. 对，是最好吃的。香港的薯条呢，好像少了一股咸的味道，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干干扁扁的那种口味，不是很爱。嗯，所以它是在我刚说的这三个里头的薯条呢，是排最后一名的。那第二名的呢，就是我要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这家素食餐厅，它叫做快乐风，英文是 Jollibee， 是。好像是菲律宾的企业，号称菲律宾的麦当劳，菲律宾的 Jollibee 在当地是干掉他们的麦当劳的。嗯、那 Jollibee 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叫 Jollibee， 它的封面，它的造型就是一个卡通形状的蜜蜂。那我当初呢，为什么我会看到这个呢？应该说我走在路上说，欸，这是什么啊？这什么？怎么那么丑啊？然后他说一瞅你就吸引你的注意，然后我就看一下，他说诶好像是薯条，当下我又很饿，他是主要是卖炸鸡类的，我就走进去了。走进去之后吃的时候，诶还不错吃啊，他的炸鸡还蛮好吃的。然后我在边吃的时候，我会边欣赏他的墙上的那些快乐风的玩偶还有画作，想说这个家伙真的是越丑越耐看，越耐看就很想要抱一个快乐风的玩偶回家，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开始 Google 有没有哪里有，真的都找不到，不管是亚马逊啊、淘宝啊，或者是虾皮啊，都找不到卖快乐风 的 产品， 真的太冷门了，是这样吗？ 可能在台湾很冷门，日本可能也蛮冷门，但是它在菲律宾好像非常的红。嗯，啊，香港有蛮多间分店的了，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原来台湾在1986年的时候好像也有曾经有过快乐风哦，但是就是一些经营上面的问题，后来他就退出台湾市场了，很可惜。 可能是我们台湾人还是比较喜欢日本、韩国，甚至那个对岸中国大陆的品牌。然后对于泰国、菲律宾、越南、缅甸这些国家的品牌反而比较没有吸引力，是这个 品味趋势潮流的问题嘛， 也是有这个可能。 我觉得是这样，我的推测，我的推测。嗯，所以快乐风只能排到你的刚才说那个第二名， 第二名，第二名。嗯， 所以台湾麦当劳还是干掉它的。 我觉得啦，至少比较符合我的口味。 很难得哎、欸，一般都是猎奇心态比较多，就是对于那个比较少见的，自己得不到、吃不到的，会觉得它的分数比较高。然后那个家里附近的、随处可见的分数会比较低。我相当的佩服你，我觉得你是公平公正的。 我是公平公正的一个。 不会想说哦，它比较少见，那应该是比较好吃吧？嗯， 不会，好东西就是好东西。好，那我分享完了。 说到薯条，刚才希杰分享了他的香港麦当劳、台湾麦当劳跟菲律宾快乐风在香港的店。我呢就想到我之前去旧金山有吃一家汉堡连锁店，叫做 In and Out， 就是进来然后出去，因为他通常都会开在那个美国公路上的那个加油站附近。然后就是进来出去，就是说哎，你来这边就快速的吃饱了，你就可以继续上路了。然后呢他近年来最有名的就是李安拿到小金人奥斯卡小金人的时候呢，很紧张，然后宣布之后他很兴奋，跑到外面呢就拿了一个汉堡吃。哎，那个汉堡呢有一个很经典的李安吃汉堡的画面，就是 In and Out 的汉堡。对，那它最有名、最有名、最有名的就是薯条。然后它的薯条呢，我吃过，我觉得非常的普通，非常的，就是普通。但是它有个特色，就是它有个特色，就是它的那个制作的那个制作的厨师呢，隔着一个开放式的厨房，所以你是可以看得到它的。它就在你面前呢。把马铃薯丢到一个机器里面去做切条的动作，有点像是我们台湾鼎泰丰师傅关在那个厨房里面折小笼包给你看。所以诶，你去吃鼎泰丰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们在折小笼包嘛。除了吃之外，也可以看到他们正在实做小笼包，算是赏心悦目的，知道自己吃的东西从哪里来。诶，In and Out的特色就是你可以在点餐的地方呢看到后面有很多厨师呢正在帮你切马铃薯，切成条。诶，我觉得这个视觉上面是让你认为很放心的，所以它的马铃薯做成的薯条才会这么有名。但是可能就是风土民情不同，水土不服吧。我觉得它的薯条相当的普通，还是跟希杰一样，我觉得台湾麦当劳的薯条相当的不错，相当的不错。可是我个人更喜欢吃那个任何一家炸鸡摊炸出来的地瓜薯条。我不知道这两个在你心中的评价哪一个比较高。 其实麦当劳的薯条品质很不一耶，不知道你们这种感觉、 哦、 就是台湾各地的麦当劳薯条，你有时候会吃到很好吃，有时候会吃到很难吃的。嗯，就是我刚刚讲的，其实是一个就是平均的 概念。 对对对。 嗯，好，我们在这边稍微停顿一下，我会把它剪掉。蓝豆子还在吗？ 我在啊，可是我因为你们今天讲话的速度都超快的，我找不到时间插进去。 哦，只要你还在，我刚才那段就不剪，你知道吗？我超怕你不在的，我超怕你不 在 的。 我刚刚以为你跑回去看那个 火力全开、欸，奇异博士， 奇异博士 没有、啊， 奇异博士。 因为开录之前呢，因为我刚在赶时间嘛，然后我就说不用急啊，慢慢来。奇异博士正精彩呢，因为有时候有些电影就 是 你开的， 嗯， 什么？ 请说，请说。记错， 我说，因为有些电影就是你转到，你就很想要看呢、欸，不知道为什么。 嗯嗯， 对、啊， 周星驰的电影啊， 威曼的电影都是啊，漫威、嗯，对不起，不是威曼， 漫威， 对不起，嗯、 时间已晚了，原谅我。 好，刚才为什么我和希姐讲话速度会噼啪那么快呢？ 啊、 就是因为我们害怕你回不来了。 我 害怕因为网络频宽的问题你回不来。 我一直都在，一直都在，只是我真的想说等你们讲完、然后我就是再补充就好了。所以我刚刚问说那个炸任何 一家那种咸酥鸡摊炸地瓜的薯条你都很爱。天哪，那个很可怕欸。 为什么？ 虽然很好吃，但是很可怕。 热量很高吗？ 我觉得，因为其实热量我就觉得算了，它只是含油量很高，含油量。 哦，还好我也不是不常吃啦。 嘿嘿，好啦。 我这阵子是有节制一点，节制一点。 可是你知道，讲到薯条，就是不管在外面点什么，比如说你加60块点变成套餐，你的主餐变套餐，然后他就会让你选生菜沙拉或薯条，我绝对毫不犹豫的都会选薯条，毫不犹豫。哦、 你不是健康派的，你是 不是不是？因为我对薯条完全无法抗拒，就是任何一家的薯条，当然就是难吃的不会再点，就是那种。像你接水的时候干干扁扁、其实我觉得最难吃的是一个爷爷的薯条。 哦， 爷爷， 对，那真的， 爷爷他们家 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啊！我觉得那不是品质不一的问题了，那个平均根本就上不了平均的，你知道吗？就拉低人家平均值的，那个不行。 所以他们有出那个替代品，那什么比士吉啊，还有蛋挞、啊， 可是那个 之类的替代品。 No 哦，对啊，替代品。可是反正就是他们不行。我本来已经觉得我吃过更不行的，就一吃到他们，哇塞，一滴还有一滴滴这样子。 爷爷以前有出薯泥，超好吃的，好不好？ 哦， 对，就是那个西餐牛排的那种薯泥。 对啊，后来不知道怎么拿掉 了。太难弄了吧？对啊，然后总之，反正只要能选加点薯条的，我一定加点薯条。即使他的主菜本来就有薯条，他就说：“那你那个套餐里面本来就有薯条哦，再加点谢谢。 哇”哇， 那就主餐本来就有附薯条，对对，没错。而且我想知道说他的薯条就是。有一种就是想要吃遍各大餐厅的薯条才知道哪一家比较好吃啊，对不对？然后我觉得薯条真的还蛮可怕的，因为你单吃它你觉得索然无味，就是可能吃到第五根的时候就觉得啊怎么只有它可以选了吗？可是如果它跟别的配在一起的话，你会觉得有点多，有一点点多，就是那个分量很难拿捏到刚刚好，对不对？ 那你有看过那个有人吃那个素食，然后薯条都是固定不会吃完的吗？ 谁啊？谁会不吃完？我想知道。我的意思是说，这种人请来跟我当朋友好吗？ 哦。就是我真的大学时期啊，我大学时期就是跟我同学们或者是社团的朋友们去吃麦当劳，哎，讲出名字了，没关系啊，反正就是麦当劳的薯条，然后我就觉得对我来说这是很好的东西，很美味的东西，我一定会把它吃完啊。 对啊， 但是我的就是那个时期的同学朋友，甚至社团的朋友，哎，很多哎，大概超过三分之一吧。就是薯条他们就是固定不把它吃完，就说哦我吃不下 了。是吃不下了吗？ 就是他就是把薯条当成是 一种多出来的东西， 可有可 加减加减吃两三条然后就算了。我是有碰过这样啊，我后来就在观察说这可能是一种性格。 对。 你说。 就是哦，我觉得可以不把东西吃完的这个人他房间一定很干净。 哦，没有囤物症， 就是没有断舍离的纠葛，对不对？ 的问题的烦恼， 对对，这是我们等一下之后再讨论。但是我现在后来发现， 或许以后可以找个主题来 说。对，我后来发现就是那个就是有薯条的吃法， 和没薯条的吃法。有薯条吃法就是我会先吃掉一半的薯条，甚至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薯条，到三分之二的薯条，然后再开始吃我正餐，就是汉堡那一类的，然后或是还有别的，然后再回去把薯条解决，才算一个完美的句点。 嗯嗯，哦，顺序很重要，仪式感。 对， 这算是有仪式了。 然后薯条其实我不喜欢太华丽的吃法。所谓华丽吃法，就是有些人会点一个什么很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叫华丽的吃法，反正就是有些人薯条喜欢沾了很多东西。但是我觉得越好吃的薯条， 有一种沾酱的， 对，或是你舀粉，舀、 就是、 粉真的不行啊。 哦，哎，那我分享一下，有一种酱呢是番茄酱加砂糖， 就是来自于一本小说嘛，对不对？ 哦，我曾经看过我朋友这样吃，我完全没办法接受，即使他跟我讲说是来自于什么东西， 村上春树的。 我还是觉得谢谢我那个，虽然我是曾经是村上春树的粉丝，但是这个我并不需要照单全收。 然后很多人都 这种吃法我并不认同， 加那个黑胡椒粉， 我也不需要，我觉得那太花俏了。 对，太花俏太华丽了。但是我最近吃到一个薯条，它本身它旁边没有任何酱，我想说是送上来的时候怎么没有就是习惯性拿芥末酱或是番茄酱来给你，都没有，然后也没有一小盘在旁边的酱，都没有，因为它本身就很好吃。它是真的用马铃薯切条，就是有马铃薯皮的，然后下去炸，然后直接就是沾那个叫什么啊，就是绿绿的然后咸咸的粉，然后就是好像是就某一种蔬菜的，把它切成就是一起裹在一起，然后沾，然后所以它整根上面就有绿色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然后就很香。 孜然吗？ 没有孜然到那么重，也不是九层塔、哦、 但 反正就是绿色的。对对对对，是荷兰叶吗还是什么之类的，荷兰叶可以吃吗？就类似，然后它就整个弄好了，你其实吃起来就有莫名其妙就有马铃薯原始的香气，然后还有带一点点那个粉，就是它的那种蔬菜到底叫什么？糟糕， 香料， 没有问他。对，我现在好想再吃哦。 Google 一下， 没有，下次再去吃。我 你刚才提到荷兰啦，你刚才提到荷兰，我去荷兰的时候，那个阿姆斯特丹。有一种薯条叫做尿尿小童薯条，就是那个名字让人有点倒胃口。欸、可是还蛮好吃的。 每个薯条都是 尿尿 状的吗？对，每个薯条都喷射状的。 没有没有没有，就加料，它上面有加那个荷兰美奶汁，这种白黄色的酱，然后很浓郁，非常浓郁，然后非常浓郁的，反正我已经想不出其他形容词了，就是非常浓郁的口感，非常厚重的一种酱，然后你就要拿那个薯条去沾。然后我是觉得就是第一次吃的时候就觉得哦，这薯条太赞了吧，会上瘾欸，会上瘾。然后但是我买了，就是过了几天我买了第二份之后，我发现乏了，腻了，再也不想吃了。就是我不知道，你知道那个就是那种感觉非常强烈，就像是突然碰到一个美女跟她谈恋爱，但是隔天瞬间想跟她分手的那种感觉。就是、 这也太夸张， 就是这么夸张，就是这么夸张，就是我吃荷兰尿尿小童薯条的唯一心得。 我也想要吃， 就是第一次 吃看看， 第一 要吃两次才知道。 第一天第一包，真的觉得哇，这会上瘾欸。但是第二天就想跟他分手，就觉得哦太腻了，这个薯条真的不是一个好东西，不是就是很腻啊，真的非常腻，就是看到就真的是看到就觉得 是那个酱让你腻，还是他这个组合让你腻？ 我 觉得是那个酱的问题。你就是看到那个酱淋上去的时候，就是我买第二份，就是隔了几天我买第二份的时候，那个酱淋上去，我就觉得哦，我不想吃了，怎么会这样？感觉很强烈，真的，真的强啊！我后来有在那个，我后来有在金站看到类似的，叫做什么 什么风的， 对对，什么什么风鼠，爱尔兰风鼠， 对对对， 我觉得如果你们想要体验一下的话，可以类似的、 爱尔兰风鼠很厉害，可是我觉得啦，它有些很雷耶、就是当它的 有些口味很雷， 对，有些口味很雷，然后而且品管不一，说真的，就是要不是因为它是薯条， 所以导致所以还是有某一种程度的爱， 要不是因为它是薯条的话，对。就可能就是觉得算了，就不要这次不要点，因为它其实一份也不便宜耶。然后它品管还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哇塞，还不是。然后而且他们很贼的是，他们都会给你选说今日热卖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对吧？那都是有酱料的口味，都是很贵的。但其实呢，你只要点他们的香蒜薯条或是海苔薯条，基本款六七十块一份那一种就够。 我刚才忍不住点开他的菜单，我发现上面的酱好像没有荷兰美乃滋，所以我也不确定哪一种会比较接近。 不然你说爱尔兰风鼠，我是高手 啊、 他就 是高手， 他就是他，对对对，因为我常去看电影，所以我有时候必须要急着的话，又肚子饿，我会买爱尔兰风鼠。我跟你们讲，他会有。墙上会贴几个比较，就是比较常他们会推广的那种薯条，不要点。你要看他桌面上会有右下角的地方会有几个基本款的，基本款呢，其中有两种口味我尝试过，我都觉得还不错。 基本款最好， 好像是海苔吧，另外一个忘记是什么了。咖喱吧还是什么的， 等一下等一下、OK 的欸、 李欣，你刚才是没有听到我讲话是不是？ 瞬间被打脸的感觉。 不然你说，因为你刚刚又有点断断续续，我更没有听到你在讲什么。 我跟你讲、各位听众朋友， 你我觉得这一段要留给他们听，他们才会知道说我们平常录的痛苦，因为我刚才讲的完全就一模一样的话。就说 你有讲到海苔吗？ 我讲到海苔， 但是蓝豆丝的个性是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太花俏，这真的没有必要，不要这样，薯条就该是薯条。 No no no， 我觉得 所以蓝豆丝你也是爱尔兰风俗，你也是风俗的内行人哦。 讲爱尔兰风俗， 他的内行是说不要。他是他连海苔都不要，连任何东西都不要。 不是 他不是爱尔兰薯条啊？是吗？不是吗？糟糕，我也是听得断断续续的，完蛋了。 没关系，我觉得超搞笑的。我们好啦，李欣姐，你讲完吧，你讲完就知道多好笑了。 好，我会听的，我会听的。 好， 所以你另外口味是咖喱口味还是香蒜口味？ 哦，它还有香蒜，对对对，就是香蒜、咖喱、海苔这三个好像是 OK 的。太久没吃了，我印象中这三个很棒。对， 哎，你这样讲一讲，我突然有点想去吃，但是我觉得我到现场可能又会打退堂鼓，因为 不是你到现场就会被他迷惑，被他迷惑。 哦、真的、哦， 我跟你讲， 被他迷惑。 要去点爱尔兰风鼠，有三招。第一招，不要跟店员对到眼睛，因为对到眼睛你就会紧张，紧张你就会乱点，乱点的话你就会先点到上面的那个他推荐前五名，可是那前五名完全都是没有啦，部分是雷。但是有些时候你比较幸运，搞不好那家店的薯条进的超好吃、超新鲜，酱也超新鲜的话，就 OK。但是如果你先看了店员眼睛，你就会瞬间掉到雷里面去的几率百分之百，掉到选到雷的几率百分之百。然后第二点就是不要看眼睛，之后马上看菜单，然后直接往基本款去，先找出60块70块的价钱之后，你再就去看就对了。然后千万不要被他那个音乐，现场的音乐，还有后面排队的长龙，还有店员催促的声音而干扰。冷静下， 感觉是一个很可怕的店，难怪它叫做爱尔兰风鼠。 对，你得要非常冷静，就带着 一到那个点餐区就 K 笑了。 对，就是你会觉得说哇， 现在好赶时间，冷汗都冒出来，然后随便指一个，但是其实你会后悔。而且爱尔兰风俗呢，建议两个人以上同行。 哦，比较 你知道为什么 噪音吗？ 不是， 为什么？ 因为呢，你点单一口味，你吃到最后会哦会崩溃，就是你 哦也是会腻啦，还是会腻， 对，会腻，所以你最好点两个以上的口味交换吃比较好，真的。 嗯，好， 对， 好，哎、欸，我把话题转移一下。我刚才有一个念头想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曾经把麦当劳薯条插到吸管里面去吸饮料？ 没有， 没有、啊、我当然我看过有人这样做。 Oh my god， 薯条怎么吸饮料？ 就是先把薯条找一根 尺寸比较细的，然后放到麦当劳的白色上面有黄色跟红色条纹的那个制式吸管里面，放进去之后呢，再把它拿去吸可乐，可乐呢就会被那个薯条给堵塞嘛，对不对？ 对、啊、 所以你就吸得很不顺嘛。但是因为吸得很不顺呢，所以呢可乐就只能少量少量的进到你的嘴巴里面，然后进到你的嘴巴里面呢又带有一点点马铃薯的那个香味。那我觉得呢，这样的方式呢非常的好，非常的非常的有独特的风味这样啊。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还蛮喜欢这样做的，就是这样做。对，我以为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不是只有我。那我就提供我自己个人私房的小技巧。 那我私房的小秘招是把汉堡打开，把薯条铺上去，然后再夹起来一起吃。 竟然有这招、 好有趣、哦、 有啊。因为如果你点那个麦香鱼的话，它酱不是有时候会很多吗？然后 太多，嗯， 对，然后你就把它薯条铺上去，口感特别。 我好像没有试过。哎、嗯欸，这两个方法提供给听众朋友们试试。 对啊，然后还有什么？糟糕，瞬间断片， 好饿哦，真的。 对啊，为什么每次录这种节目的时候都要在这种时候啊？ 好饿哦。哎、欸，我觉得我们今天薯条好像也分享了蛮多的。 等一下， 可是蓝豆丝的英国薯条还没有出来。 对啊 ，fish and chips 怎么可以漏了我？你知道那个英国薯条就是短袜跟摸椅，因为它那个薯条它会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摩斯的薯条？ 有啊， 摩斯的薯条算是厚的，对不对？厚的方的。 而且有点半圆形的那种形状。 诶、欸，对，有另外一种，它另外一种就是正常的另外一种，但是比麦当劳大好几倍那样，方的方一点，还是顶呱呱的薯条？啊，不对，顶呱呱是地瓜。反正就是英国薯条是非常大的，就是很正方体的那种感觉，正方体，哎、嗯，长方体，对，长方体的感觉。然后，但是他们的那个马铃薯的味道啊，就不会像是亚洲偏甜的口感，就是马铃薯咬久有一种甜味出来嘛，这是什么？淀粉分解之后会有甜味嘛，对不对？但是英国薯条就是它甜味很少，所以你吃到最后，你真的会觉得，就是很撑，所以。Fish and chips 饱足感很重， 对，饱足感超重，所以 fish and chips 非常适合就是想要省钱的人，因为它有鱼，然后又有薯条，有马铃薯， 炸鱼， 然后对，然后你可以吃得很饱，可是唯一的缺点就是你会很快就变胖，很快，不知道为什么，你就单吃那个而已，但你也会变胖，奇怪了，你也没吃到其他的啊。反正 我刚才不小心 Google 了一下英国薯条， 是 哎、欸，几乎他的好朋友就是炸鱼耶， 他们两个就是一组一 set，OK，、okay? 就是炸鱼 一配好吗？ 旁边搭配英国薯条， 他们是一胚的， 他们两个就 是大熊跟小叮当， 就是 樱桃跟小丸子， 对，他们不会有单独 类似这种概念 出现的时候。 嗯，所以那个图片上面是没有出现单独薯条，几乎是没有，旁边都几乎都有炸鱼。 对，就是 fish and chips， fish and chips， OK， 就是在一起，就跟那个杰利猫，杰利猫跟他那只老鼠会一直一起出现的道理是一样。反正然后我有糟糕，满脑子都是薯条。对啊，满脑子都是薯条啊，反正很好吃哦。我要说的是他在英国可能就是卖比如说两磅五或是五磅，最贵就是五磅吧，五磅的话就是200块嘛，对不对，现200多块。可是你知道在台湾哦，你 fish and chips 就可以卖到300-400块，不知道为什么。 我刚才看到一个小故事，可以立刻马上分享给大家。 好，请说。 就是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英国的阿兵哥登陆之后必须要跟自己的队友确认一个身份，他们的那个暗号呢就是 fish， 然后对方就会说 chips， 这样你就可以知道是自己的。如果你讲 fish， 然后说 nani， 那他显然就是日本人，就是完全不是自己的。 因为英国叫薯条是叫 chips， 但是在其他比如说美国他们叫 fries，是不一样的。然后 chips 在我们这边是叫洋芋片，是洋芋片的意思，但对他们俩 chips 所以就拿来做 薯条暗号。 拿来当暗号真的太棒了。 好啦， 经过我们这样一连串的轰炸，还有什么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吗？ 我好想，那我可以补充一下地瓜这件事吗？因为我对于地瓜有一段疯狂的往事，我和他也有一段疯狂往事，就是我的第一个好我的其中一个好朋友，他要结婚的时候，是我们这一群里面第二个要结婚，但是是我有参与到的，然后我当伴娘嘛，然后为了他要当伴娘这件事情呢，我就疯狂的瘦身，就想要瘦下来，然后我吃了整整一年的地瓜，就是戒掉面包。 吃地瓜能瘦身吗？ 然后可以，其实可以的，但是你要必须要啊。可是我说的地瓜不是那种便利商店弄得很甜很香的那种地瓜，是你用蒸的，就是你去买那种菜市场果菜市场里面的地瓜，然后回来洗干净，连皮洗干净，然后直接下去蒸，用大铜电锅蒸之后拿起来吃，那个 比较清爽的那种。 对，就是没有任何调味，没有任何的那个，只是偶尔会幸运的碰到比较甜的地瓜和没有味道的地瓜，就看你当天的运气了，就看你怎么拿。然后所以为了方便起见，我妈不想很麻烦，所以她就是一个礼拜就弄一次，就等于一个礼拜就蒸一锅起来，就有20-30个这样子，20-30个小地瓜这样子。然后我每天就可能拿个3-4个或是2-3个带着，然后就去上班，早上也吃，中午也吃，然后晚上回来就不吃这样子，就吃一点点东西，但是不太吃东西，就这样撑了大概大半年有，不到一年，但是大半年有，是有瘦没有错。但是后来我想要再泡制如法泡制一次之后，因为就想要再之过了一阵子之后，又想要再继续为了某一个目标而瘦的时候，我准备要这么做的时候，发现我做不来了，太恶心了，就是我第一天都撑不下去了。 每天吃一样的东西， 就是， 对啊， 对，因为我已经就是松懈了，就是我已经撑过那段时间，然后后来恢复到正常的人类的饮食的时候，然后又想要继续开始的时候，天哪，一个礼拜第一天我就受不了了，第一天我就发现， 我可以想象， 我好像无法再继续像上次这样子，太可怕了。但是 我觉得这个是好像是减肥常见的一种情形，就是很难用一样的方法达 达到一样的成果，因为做不到 了。对，然后没错，真的做不到了。就是我看着那些地瓜，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欸，因为我无法咽下去，你知道吗？我就无法咬一口然后吃下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欸。我觉得我好像可以慢慢体会厌食症的心情欸。 就像我看到那个尿尿小童薯条第二次的时候，就有类似的感受，就是好像不是我认识的他了。 对啊，我明明知道他只是个地瓜，然后我吃他也可能就是好，那我明天不要吃，但是我连今天都过不去了，这样那种感觉。 今天都过不去。 对，连今天都过不去了。所以我觉得、 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 太疯狂了。 好，所以我们今天介绍了超级多的薯条，不同的素食店，然后来自荷兰的薯条，来自爱尔兰的薯条，还有来自英国的薯条，还有减肥的地瓜，清蒸的地瓜，还有，好，我觉得我们今天这样子也算蛮丰富的。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好。 好啊。 好。然后那个在听众面前呢，我再次谢谢两位配合我的需求，提早了录了这一集。那听众朋友们听到的时候呢，还是12月12号，就是不用担心这样。好，那我们今天就做到这边啦。好，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